今天呢是2月6日星期一了，我们这个今年的春节小长假已经告一段落了。虽然呢还没有过正月15，不过呢我们好多的朋友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开始了并不是很喜欢的工作日的生活。当然啦，在今年春节假期期间啊，很多朋友都是南北大迁徙，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利用春节小长假来了一次春节旅行。同时啊，在这个春节假期当中，很多朋友相互寒暄的话呢也变成了哎，春节你去哪儿玩了。当然这几天也是春节旅游返程的小高潮，不同于以往的春节，可能返程的出发地呢已经从家乡变成了天南海北的景区、度假村等等旅游目的地。春节这个在我们心中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随着目前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时代的发展，好像也已经绽放出了一个崭新的意义。很多人呢把团圆聚会的地点移到了度假村的目的地，或者呢把走亲访友周逐渐变成了合家出游的黄金周。而且啊，世界人民也都认为这个中国的春节小长假已经变成了全球性的黄金周。而且呢最近也出炉了一个今年春节旅游盘点报告，哎，这个报告可是体现出了很多的热点问题，我们来一一的了解一下。报告显示啊，今年的春节，也就是今年春节，已经成为旅游过年史上最热的一个春节。整体的出游人次呢是去年的2.7倍，可以说是在路上的新春团圆成为了一种时尚。而且呢，这个景区门票的订单量也是去年同期的2.5倍。主题乐园游、冰雪游、祈福类的景区游人如织，而且呢，周边游的订单量也是去年的2.8倍，其中豪华型含五星级酒店的预订量占到了55.7%，哎，超过了一半以上会预订豪华型的酒店，所以啊，这个对于豪华酒店的品质要求也是提升了。国内的长线游这个订单量呢，也是去年同期的3倍，其中三亚、厦门和北京成为了今年春节国内游的最热门的目的地。南下避寒、北上玩雪是我们国家哎客人的主要的流向。当然出境游的订单量也是去年同期的2.91倍，泰国、日本成为了出境游的最热门的目的地。海岛游啊也是持续的火热，春节游嘛不可避免，其中长滩岛、塞班岛和普吉岛的人气最旺，属于一票难求的境界。当然啦，在今年春节有60%的游客选择了2天左右的周边游，可能我们大部分朋友还是跟我一样喜欢这种劳逸结合的方式来度过假期。80后啊占到了这个周边游游客的45%，看来啊我们中国的千禧一代已经成为了社会主力，撑起了消费半边天。同时呢，超过70%的客人啊是用移动端来通过旅游平台下单的，对于旅游品质的追求也成为了游客最新的个人标签。这个春节小长假从大年30到正月初7，哪天是高峰日呢？大家可以来预测一下啊。高峰日啊是大年初三，也就是1月30号，以及大年初四和大年初五这3天。所以呢很多朋友很聪明，一开始就知道哎，这3天是高峰，所以呢他们会选择错峰出游。错峰出游呢也已经成为了一大部分游客的共识，上海、北京、深圳也成为了最热门出发地的前三甲，武汉首次进入了榜单的 TOP10， 成为了爱旅游的重点城市新秀。所以啊也能看出来，我们上海、北京、深圳以及武汉的朋友都是热爱旅游的小伙伴。哎，我们再来看一看国内景区的情况啊。根据旅游平台的报告显示，今年春节期间国内景区游人如织，这个景区门票的订单量呢也是高出了去年好几倍。哪些景区是你想去的呢？哪些景区是你今年春节去的呢？其中上海迪士尼乐园、长 龙旅游度假村以及黄山风景区，还有香港迪士尼乐园、舟山普陀山风景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峨眉山、乐山、灵山大佛、横店影视城，还有北京的龙庆峡冰灯，都成为了最受游客欢迎的人气王景区 TOP 10。看来啊，这些景区不管是在门票预订量以及接待游客的数量上都是顶尖的，说明大家最想去的是这几个景区。不知道这十个景区当中有没有你今年想要去的景点呢？相比去年的春节啊，除了珠海长隆海洋公园以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是持续火爆之外，为迎接春节游客而装饰一新、散发浓浓年味儿的迪士尼乐园、上海、香港的这两个主题乐园呢，也是体现出了中国人崇尚的全家一起乐融融过大年的情感。值得一提的是，拍摄过无数影视剧的横店影视城今年也是榜上有名，也成为了寓教于游，成为了这个景区旅游的重要特征之一。盘点完了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我们再来说一说最受欢迎的热门酒店。根据旅游报告显示，目前最受大家青睐的周边游热门酒店 TOP 10分别是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南宁饭店、深圳摩登克斯酒店、苏州希尔顿逸林酒店、成都群光君悦酒店、珠海华发喜来登酒店、恒大海上威尼斯、维也纳国际酒店、北京首体店、维也纳酒店、香港湘江动物园店以及广州长隆酒店。靠近风景区，好住又好玩，质量有保证，也成为了这些酒店上榜的原因吧。当然，说完了这些热门的旅游酒店以及旅游景点，关于旅游内容上啊，今年也是延续了去年大热的温泉游、祈福游，当然一些亲子游也是成为今年春节期间旅游的热门。其中三亚、厦门、珠海、广州、北京、长白山等地区也成为了春节期间亲子家庭的热门目的地，旅游年夜饭成为了周边游市场的新宠。相关人士表示，年夜饭是除旧迎新的团圆饭，也是中国人一年当中最看重的一顿饭，而我们游客在年夜饭的选择上充分体现了不差钱儿。其中温泉年夜饭、祈福年夜饭等旅游产品也受到了追捧。所以呢，据悉有超过70%的家庭型游客会在一些旅游平台上预订酒店年夜饭以及特色年夜饭的套餐。好了，说完了这个春节期间国内游的情况，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呢我们再来盘点一下国外游的春节黄金周。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孟阳。同志们过年好，今年大吉。哎，先给大家来拜个晚年。今天啊，是我们好多上班族上班的日子，而且呢生物钟还没有调整过来，没关系，听一听听游天下，心情会好一点。今天呢我们来盘点一下春节期间大家出游的情况。这个冬天啊，让不少的朋友，尤其是北方的朋友，会选择南下避寒。所以呢地处南方的三亚、厦门、丽江等等这些城市，也就成了北方朋友哎最向往的一个地方，也想去那儿来过一个温暖年。与此同时呢，难得一见的雪景也吸引了不少南方朋友怀着新奇北上到雪地里边撒欢儿。所以呢地处北方的北京、哈尔滨以及延边等地方啊，也让南方的朋友过了一个瑞雪兆丰年的冰雪年。同时呢这个人气之雪啊，也让这个价格水涨船高。今年呢出游最高峰出现在大年初四，也就是1月31日这一天，以春节期间最热卖的三亚双飞5日4晚自由行为例，年前淡季的价格是2835元起，但是到年初四这个价格已经飙升到了10000多块钱，也让好多朋友望而却步。当然在这种情况下，错峰出游也成为了今年旅游的一大趋势。当然以三亚为例，元宵节前后的这个旅游项目呢，目前已经接近售罄了哈，在价格方面也比春节期间降到了大概50%，所以价格也应该是在5000-6000块钱左右，也还能接受了哈。说完了这个国内，我们再来说一说国外。今年春节假期期间，这个出境游的订单也是去年同期的将近3倍左右。哎，热门的海岛其中，菲律宾的长滩岛热度是稳步上升的。相信我们国人这个旺盛的出游热情已经把春节带出了国门。听说加拿大今年也已经把这个春节当做了加拿大的法定节日，所以呢中国的春节已经成为了一种全球性的狂欢。据显示啊，泰国、日本、菲律宾、越南、美国、澳大利亚、柬埔寨、新西兰、马来西亚都成为了今年春节境外热门过年地的 top 10。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由于去年开始打击零付团费这个购物旅游现象而导致价格明显上涨，但是这个泰国游的人气依然是居高不减的。春节前呢，泰国的签单订单啊，相比平日已经翻倍了。 不过价格的上涨带来的是品质的全面提升，除了常规的曼谷、清迈、芭提雅、普吉岛度假观光之外呢，报名泰国游呢还可以体验给大象洗澡、清迈美望大象营半日游，或者享受出海捕鱼的乐趣，以及普吉岛出海包船垂钓等等独具特色的当地玩乐的产品，在今年也是备受大家的青睐啊。所以呢，我相信大家也从为了打卡游逐渐变成了体验游。热门海岛一直是我们的心头号，当然呢也是天游天下一直给大家重头推荐的地方啊。其中长滩岛、塞班岛以及普吉岛，哎，在这个春节也是人头攒动。去年长滩岛就已经设立了中文游客中心，不仅呢可以提供潜水、摩托艇出海等当地玩乐产品的中文咨询服务，而且呢还将领先的景区快速通关技术引入到了当地，所以呢中国游客只需要带着手机就可以玩转长滩岛。今年的春节期间，长滩岛出海浮潜、四轮单人车自驾炉火山以及落风帆、陆地环岛半日游、拖曳伞等花样繁多又富有特色的当地玩乐项目，人气也是居高不下的。花样玩转长滩岛在春节期间可谓是一位难求，一个机位都很难求的。而且呢，最近去长滩岛的航空空位已经排到了2月14号情人节之后了。看来我们中国的这个出境游已经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原来啊，这个影响力只在国内的春节经济，通过春节出境游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全球经济现象。通过旅游呢，中国春节也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熟悉，当然也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哈。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春节出境旅游人次超过了600万，中国春节成为了真真正正的全球黄金周。我们出境游的目的地从观光旅游转向了享受海外优质生活环境以及服务，包括气候、空气、物价、房价、商品、医疗、教育等等。出境游也成为了衡量中国城市家庭以及年轻人幸福度的一大指标。很多人就觉得，哎，我今年出去玩了一趟，我还是挺知足的，没出去玩，幸福度是否降低了一点点呢？在收入增加以及旅游消费升级推动，还有就是签证以及航班等便利因素的影响下呢，这个出境游的热度应该是在年后会持续增加的。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2016年出境游的人数达到了1.22亿人次，蝉联全球出境旅游人次的世界冠军。中国已经成为泰国、日本、韩国、越南、俄罗斯、马尔代夫、英国等多个国家第一大入境旅游客源地。据统计，2016年中国出境旅游花费高达1.98亿美元，人均花费900美元。中国的春节已经成为了世界的春节。这个春节期间呢，喜庆的桃花、大红灯笼、昂首的公鸡、中国的雄狮、新年快乐、招财进宝、福喜康寿的中国标语啊，在印尼首都雅达加的各大商场随处可见。印尼看来也是以中国这个春节为契机，采取了很多的旅游优惠措施，吸引大家来到印尼过春节。当然了，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也是举办了沙漠里的中国新年，以游行、舞狮以及音乐会等多种形式庆祝中国的鸡年，同时呢也吸引了很多的中国游客。泰国也是举行了欢度中国春节的活动，泰国国家旅游局局长玉塔萨表示说，对中国游客为泰国旅游业做出的贡献深表感谢。这个春节啊，是我们合家团圆也是消费娱乐的一个重要假期。过年呢，是一年当中消费的集中体现。当然，把过年的传统习俗转变成一种文化消费的符号的时候，春节就不断续的上了时尚的消费新酒。春节期间呢，人群、资金、信息等的大规模的流动也带动了这个零售、餐饮、旅游、影视等多行业的繁荣，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春节经济。在我们大家收入不断提高，生活水平提高，那么春节经济也将成为我们以后经济领域的独特的风景线。所以呢，天游天下也会借助这道经济快车，希望会越走越好。

或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九，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很多朋友啊，在这个春节小长假都出去玩了，没有出去玩的呢，就会看着大家在朋友圈里面晒摄影展哈。当然，有的去三亚的朋友，相信也已经了解到了，今年三亚的出游人数相当的多。俗话说，美丽天涯，浪漫三亚。因为电影《非诚勿扰二》以及《见与不见》等等这些电影啊，让这个本来就诗情画意的城市又多了几分浪漫，所以呢，也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这个国内海岛的圣地。但是，当50万人簇拥三亚的时候，当酒店房间高达10万一晚的时候，当吃个海鲜都得50000人在一起的时候，三亚好像就不太能浪漫的起来了。这不是耸人听闻啦，这是今年三亚的现状。今年大年初二开始，从广东、湛江到海口的轮渡就车满为患了，大部分呢是来自黑龙江和北京的车。哎，海口到三亚的高速是200多公里，但是由于今年春节拥堵，竟然需要开7个小时，而且连应急车道都被私家车占用了。在三亚的大东海，密密麻麻的人群恐怕真的是比饺子还要密哈。只能包容3万人的三亚某大型海鲜市场也是一味难求，春节期间在这儿吃海鲜的人数高达50000人。而且有的人会觉得，哎，近1万元一晚的这个星级酒店肯定没有人住吧，但是事实上预定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满房的。所以呢，也难怪有人说跟平时相比啊，这个节假日出游就是花最贵的钱买最受。看上去非常美好的摄影展，其实也并不是真真正正的就那么的美好。当然在大理，在大年初三朋友圈也沦陷了，因为在大理古城附近的大理路以及214国道，洱海东边的双廊一侧的环海东路全部都拥堵瘫痪了。攻陷大理的主要是川军，其次呢就是桂军和粤军。前往大理古城的214国道，从下高速到古城10多公里的路啊，也是堵死了，需要走几个小时。当然朋友圈和微博里面有刷美景的，也有刷大理三亚的拥堵的。不过啊，虽然路很堵，住宿呢也是一房难求，还是有很多朋友在三亚和大理遇到惊喜。在大年初二，好多朋友都说啊，在双廊一击岛偶遇到了女神杨丽萍。杨丽萍在自己的海角艺术空间和游客亲切地打招呼。年近花甲的杨丽萍一袭红衣总是那么的耀眼夺目，在神韵里面也带着一些灵气，流淌着一股芳香。大年初一的时候，杨丽萍其实就已经回到双廊陪妈妈过年了，还下厨做了妈妈最爱吃的酸菜鱼。其实每年到这个时候，杨丽萍只要工作不忙，就会回到双廊，回到月亮宫，从一个精灵般的舞者变身家庭主妇，打扫、做饭、浇花、布置，亲力亲为，样样都很拿手。 经过他亲手布置的月亮宫也变得充满了生机和年味儿。所以呢，如果你明年春节想要去云南的话，或许呢还能偶遇杨丽萍。旅行就是这样，总会有突如其来的烦心事儿，但是呢也会给你的旅途增加一些突然的小惊喜。好了，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生肖啊，今年呢是属鸡的朋友的本命年，我们来说一说，哎，这属鸡的朋友今年适合去哪玩？当然不单单说我们属鸡的朋友，我们来十二生肖挨个说一遍吧。先来说一说属鼠的朋友，哎，如果你属老鼠的话呢，在2017年啊，你将会踏入一个桃花年，人缘非常的好，单身人士有望在今年结识对象，发展新感情。而且呢，这个属鼠的朋友适合去哪里旅行呢？你呀，适合去日本旅行，邂逅一场命中注定的遇见。在每年的一月下旬、二月上旬，冲绳的樱花就开了，是全日本樱花开放最早的地方。漫天的樱花妖冶粉红，漫步在樱花散落的乡间小路上，也许不经意间就会邂逅一场命定的遇见。接下来是牛宝宝了，牛宝宝呢适合周末出游新加坡，事业动荡是牛宝宝们今年的主旋律，或好或坏，取决于个人的心态。所以呢，属牛的朋友一定要在2017年努力学习并且投资，对将来的事业发展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心情烦乱是必然的，但是一定要及时的调整，不如去新加坡转一转，探访一下新加坡的夜间动物园，体验刺激而且又非常的有趣，在晚上看野外动物的这种乐趣哈，还可以前往圣淘沙名胜世界以及新加坡环球影城，在那些主题公园里面体验新加坡的活力和风土人情。再来说一说虎宝宝们，如果你是属虎的朋友啊，你可以去英国伦敦轻松玩乐一下。属虎的朋友呢，不同于属牛的朋友，今年很动荡，这一年啊必定事业有成，财源广进，所以呢一定要出去放肆的游玩一番，借此庆祝。迷人动听的音乐，富丽堂皇的博物馆，鳞次栉比的高楼商厦，没有一个不向世人展示着这座城市的繁华。这里呢将是属虎的朋友们旅行的不二之选。哎，接下来就是属兔的兔宝宝们，他适合去哪儿呢？要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接着说。 It's way too soon. I know this isn't love, but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I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like you, and I want you. Do you want me? Do you want me too? I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like you, and I want you. Do you want me? Do you want me too? Oh, did I say too much? I'm so in my head.I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like you. And I want you. Do you want me? Do you want me too? It's like everything you say is a sweet revelation. All I want to do is get into your head. Yeah, we can stay alone, you and me, and this temptation. Sipping on your lips, hanging on by a thread. Baby, late night watching television.But how'd we get in this position? It's way too soon. I know this isn't love, but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I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like you. And I want you. Do you want me? Do you want me too? I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like you. And I want you. Do you want me? Do you want me too?Said you could keep on. I don't know how to act or if I should be leaving. I'm running out of time. I'm going out of my mind.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I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like you. And I want you. Do you want me? seven languages. Diamond lights and ruby lights. High in the sky. Heaven help him. When he falls. Sunlight. Lover boy. He moves in space with minimum waves. Maximum joy. City lights. Business nights. When you require street car desire for higher high. No place for beginners or sensitive hearts. The sentiment is left to chance. No place to be ending but somewhere to start. No need to ask, he's a smooth operator.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孟阳。刚刚我们说到了十二生肖在2017年都适合去哪里玩？哎，不知道你属什么呢？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子鼠、丑牛、寅虎。属鼠的朋友呢，适合去日本；属牛的朋友呢，适合去新加坡；属虎的朋友适合去英国伦敦玩乐一下、购物一下。那么属兔的朋友适合去台湾放松一下心情。兔子的小兔子在2017年是容易冲太岁的，感情和事业都免不了有变化，所以一定要搬迁，可能会要搬迁，职位和感情状况有可能有变，当然还有机会生小孩、结婚、升职。虽然2017年的运势反复，但是在空闲的时候可以外出游玩，放松心情，以免产生负面情绪。拥有繁华的闹市以及市郊醉人风光的台湾，将是小兔子放松心情的世外桃源。再来就是龙，属龙的朋友呢，当然要去到清迈度假，保持一下运势。为什么？因为属龙的朋友在2017年人缘和贵人缘佳，可以为事业带来一种正面的作用，做事遇到的阻力较少，凡事呢都能水到渠成，事业发展分外顺利。今年呢是相合年，人缘交往事半功倍。如果你想增强2017年的运势，建议属龙的朋友前往泰国第二大城市清迈，这里不但有静谧小城的独特风光，还有不少的传统市场和廉价的美食。再来，属蛇的朋友在2017年将财运亨通，特别是有利自雇人士以及做生意的蛇仔蛇女们，收入呢将是令人满意的，同时还会有机会带来新发展。那么去哪玩呢？如果你想事业顺利，一定要出游一下希腊。希腊的地貌啊，它属于多样性，有很多的山脉、一望无际的平原以及珍珠般的海港。同时，希腊还是欧洲的文明古国，2700多年前就已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了。希腊悠久的历史以及独特的地中海自然风光，将吸引着属蛇的你。再来说一说属马的吧，马呢在众多生肖当中啊，一直都是财运最佳的，再加上有桃花星的帮忙，所以呢，会令属马的朋友在别人眼里啊，一直是好印象的，也更加乐意和属马的朋友接近，洽谈生意呢会顺利得多。当然，在2017年如此兴旺的一年，如果属马的朋友不知道去哪儿，那就去到巴塞罗那吧。那是一座充满艺术气息的城市，虽然没有巴黎那么精美，也没有布达拉的风景如画，但是巴塞罗那却是美得那么干净纯粹，适合如此干净的马朋友。再来就是羊宝宝了，属羊的朋友呢，在2017年啊，这个桃花运将会延续到2017年的上半年。单身的朋友，哎，在2017年是有机会找到对象的。今年呢，适宜进修学习，特别是工作人士，一定要不断的进修，才能避免被淘汰。羊朋友不妨考虑可以去到著名的度假胜地巴厘岛，这里呢有水清沙幼的海滩，以及价廉物美的传统市场，还有新鲜的海产，都会为你的假期锦上添花。再来说一说猴宝宝吧，去年是属猴子的本命年，那么今年呢，属猴的人士呢在2017年工作啊是多劳多得，对以工作多寡计算收入的自由职业者有利，所以呢猴老板们也会多了一些工作洽谈成功的机会，打工仔可能会因为换工作而令收入提高。那么忙碌完工作去到哪儿玩呢？ 属猴的人士可以去到法兰克福，它呢被誉为是美英河畔的耶路撒冷，也是德国最大的书柜。同时呢，法兰克福是一个双面城市，它既有欧洲最高的大楼以及大型的购物区、采尔步行街，还有国际著名的展览会。再来就是今年本命年的朋友啊，2017年是我们属鸡的朋友容易犯太岁的一年。为什么？因为好像我本命年的时候也是这样，容易被悲观情绪所影响，凡事呢容易往坏的方向去想，那么不如穿上你的红内裤、红袜子、红内衣，多抽出时间外出游玩一下，或者上一上兴趣班，有助于减压。不要因为老人长一辈会说哎呀你都本命年了，不要被他们所影响。那么鸡的属鸡的朋友在今年适合去哪儿呢？可以到布达佩斯，这个地方有多岛明珠的美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珍贵的世界遗产之一，也被法国人评为世界上最安静的首都。所以属鸡的朋友呢，可以来这里充分的释放一下压力，在美景当中找到新的自己。再来就是属狗的朋友了，属狗的朋友在2017年会比平时更多一些是非，所以要小心处理。事业上呢会有贵人帮助，比如说上司、同事、下属，只要他们是男的 boy 会给你带来一些正面帮助。当然呢也要小心身边的小人，所以今年啊可以多接近一些男朋友啊。迎接2017年的桃花期，属狗的朋友当然要去一下浪漫花都巴黎，沾染一下浪漫的气场。不同季节和月份的巴黎都有相应的重点活动和节日，你可以根据到巴黎的目的来计划出发的日期。再来就是我们十二生肖当中最后一个可爱的生肖猪了，属猪的人士啊，在2017年可以说是你们的驿马年，走动出游的机会非常多，建议呢今年可以去远一点的地方，也建议你在2017年一定要放慢脚步，放一个悠长的假期，感受生活，对自己的内心起一个正面作用，有助于了解自己的目标。那么去哪儿呢？可以去到澳大利亚，因为它太丰富了，丰富到你无法给它下定义，热情、沉静、野性、恬静、前卫又古朴，充满了矛盾，它拥有一切，一定会让属猪的朋友流连忘返。在这个正月里面啊，我们还是要来聊一聊关于生肖的话题，也聊一聊十二生肖在2017年最适合去的旅行目的地，仅供参考。如果你有你自己心目当中的目的地的话，那就去吧，不要因为我的一两句话而动摇。不过呢，2017年都希望各位可以走在路上啦。春节期间不知道你现在还是在家，还是出去玩没有回来，或者你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都希望2017年新的一年新气象，万事吉祥。天佑天下，2017年将继续陪在你身边，明天再见了，拜拜。 就让他走吧，那只愚蠢的乌鸦。你们都别傻。10,950几天吧，该放的还是要放下。一种叫做幼稚的我们的固执的潇洒，给我们的一场梦。你做得过瘾吗？我要的不是你爱我，更不是你恨我，都他妈的太麻烦。我要的只是简单的，只是诚实的，好好享受平凡。